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七月七号，农历咧就五月二十八日，今日系小暑啊，一个礼拜嘅中间嘅日子，咁啊，翻嚟睇。同昨日朝早一樣啦，昨日朝早喺四點十五分嘅時候就已經發出咗呢個一號戒備信號，都掛咗足足係廿四小時。現時仍然係有噶，咁亦都有呢個雷暴警告啊！有效時間到今朝六點。出門口嘅時候更加要留意一下呢個天氣情況啊！ 听过无言解释，规则法理充斥世界千万年，谁能赐我无穷劝勉，将我路线一生志向改变。命运哪去归？沿途如有你伴在我身边，苍天气化，纵使骗人总肤浅。沿途如有你以真心相见，仍然暴雨，纵使不幸免。世界千万年，谁能赐我无穷劝勉，将我路线一生志向改变。 从来无后生现实我改变，优树苍天注定，坚决跨过我命运哪去归？ 沿途如有你伴在我身边，苍天气化，纵使骗人总肤浅。沿途如有你以真心相依，仍然暴雨，纵使不幸免。 亦笑着自身长路，看风云 变。从来无后悔，现实我改变，优树苍天注定，坚决跨过目前，命运哪里归？ 从来无后悔，现实我改变，优树苍天。命运哪去归？ 沿途如有你伴在我身边，苍天气化，纵使骗人总肤浅。沿途如有你以真心相见，迎面暴雨，纵使不幸免。 一号戒备信号仲系生效，真系笑看风云变啊！开始我哋节目嘅歌曲咧，就刚刚你听到啦，梅艳芳同埋许志安 笑看风云变。时间5:14，一号戒备信号，仲有雷暴警告亦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6:00。咁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咧，就表示咧有一二大气旋咧喺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会影响本港。在上午5:00，位于南海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约570公里，即是在北纬18.1度、东经111.1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为22公里，移向海南岛一带。在过去数小时，该热带低气压采取较西北的方向移动，而其组织较为松散。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该热带低气压会在未来的数小时是最接近本港，在本港的500公里外掠过。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维持一段时间。与该热带低气压相关的雨带会继续在今日影响广东沿岸，并间中为该区带来骤雨、雷暴和狂风。今日天气方面，大致咧就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有狂风，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温度大概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展望咧，听日咧骤雨会减少。部分时间会有阳光，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啊。 相会更相依，交织几多爱思。 现时27度， 两心相依，恰比花与蝶，知有月明知。 小楼听雨， 浮云纵使尽蔽光照耀，心里何曾美大笑。 同我哋唱嘅系分离。 照顾大片多春雨。

轻轻的吻我，真心的要我，将今晚的一刻送给我。 可能你半梦半醒朦朦胧胧之际，是啊，好像听到啲雨声，到底是歌定是真系真实的环境啦。咁啊，睇下你系个区系点样样啦。总之今日咧会系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一号戒备信号仍然有，仲有雷暴警告啊。 When I was young, I never needed anyone. Making love was just for fun. Those days are gone. Living alone, I think of all the friends I've known. But when I dial the telephone, nobody's home.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仍然生效，天文台话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维持一段时间。天文台话过去几个钟，位于南海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采取较西北的方向移动，组织较为松散。按照而家预测路径，该热带低气压会在未来几个钟最接近香港，在本港500公里外掠过，并移向海南岛一带。同该热带低气压相关的雨带会继续在今日影响广东沿岸，并间中为该区带来骤雨、雷暴和狂风。警方在葵涌和宜合道一间公司发现113枚信号弹，案件暂时列作求警调查。警方昨晚下午接获公司职员报案，指在公司内发现怀疑信号弹。警方爆炸品处理科人员到场，带走一批信号弹进一步调查。事件中约有30人疏散，没人受伤。特区政府强烈反对外国媒体以断章取义的报道混淆视听。有外国传媒报道，几间互联网企业就个人资料私隐条例计划修订私下去信政府，表示为了避免员工负上刑责，可能会停止向香港提供服务。政制及内地事务局表示，亚洲互联网联盟早前向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表达关注，有关信件并没有提及个别企业成员的取态，亦都没有提及有撤离香港的计划。联盟已经澄清，私隐公署在报道前已经相约同联盟会面，了解关注，乐意听取联盟和其他相关持份者的意见，并争取在本立法年度向立法会提交有关打击起底行为的修订条例草案。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4577点，下跌20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4343点，下跌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8，日元110.63，瑞士法郎0.925，加元1.246，人民币6.483，英镑对美元1.38，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对美元0.75，新西兰元对美元0.70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6.7美元，卖出1797.21美元。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清晨5点，位于南海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西南约570公里，即在北纬18.1度、东经111.1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海南岛一带。在过去几个钟，该热带低气压采取较西北的方向移动，而它的组织较为松散。按照而家的预测路径，该热带低气压会在未来数小时最接近香港，在本港500公里外掠过。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维持一段时间，同该热带低气压相关的雨带会继续在今日影响广东沿岸，并间中为该区带来骤雨、雷暴和狂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又为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同埋酷热。而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93%。呢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港台电视31 节目新阵势， 7月19日起奥运7月。 徒手就位 ，Yes Set Go。 有啲咩说话可以令情绪困扰嘅人安心同你分享心事？ 我会同你同在嘅。如果你有需要嘅时候咧，我随时愿意去到听。我喺你身边，我会喺度嘅。当佢真系觉得啊 ，OK 咁样，或者佢真系冲动想同你讲嘅时候，起码佢都会谂起你嘅。 星期五早上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主持，清晨省利，请嚟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教你简单嘅辅导技巧。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一觉醒来，第二天嘅开始仍然系有呢个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嘅，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咧喺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会影响本港啊！喺上昼五点钟，位于南海北部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香港之西南约570公里，即系北纬 100.1 度、东经 111.1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为22公里，移向海南岛一带。在过去的几小时，该热带低气压采取较西北的方向移动，而其组织较为松散。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该热带低气压会在未来的几小时最接近香港的。在本港500公里外掠过，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维持一段时间，而与该热带低气压相关的雨带会继续在今日影响广东沿岸，并间中为该区带来骤雨、雷暴和狂风。本港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温度大概30度。今日会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骤雨会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和酷热。出外晨运的朋友都要留意一下这个天气情况。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就喺比头先嚟讲咧，我最初讲系去到六点啦，咁又延长咗啦，延长有效时间去到今日7:30啊。现时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93%。今日系7月7号，农历系5月28日，星期三。 望雨势急也乱，只觉风寒满头骨，热怒骂着厌倦。徐徐呼出烟圈，回望以往的片段。几许风雨，我也经过，屹立到目前。 犯他罪孽，政治风雨每每改变现实尽体验，无求一生光辉遗忘，斗志不会怨，见惯风雨见惯改变，尽是作自然。 罗文的几许风雨，风风雨雨的天气，或者有些地方都是有淋水啊、路滑啊，大家行的时候真的要小心啊。有时一个不留神呢，跣一跣呢，咁就弊啦，搭亲呢都好伤痛噶啦吓。总之系有埋啲雨水的时候，咁跣一跣呢，真系可大可小。所以呢，喺行出街的时候呢，比较精神要集中一啲，有时我哋行街咧都会不其然谂嘢，好似唔想放过啲时间咁。喺行紧嘅时候，一系就揸手机，一系就谂下啊有啲乜嘢，总系觉得唔想将佢停啊。但系有啲时候咧，我哋要学下或者等自己唔好咁多复杂嘅嘢谂，系简简单单。我喺行街出去吓，即系喺路面嘅时候，应付到当时嘅情况先。嗰、那个咧就系要好好嘅保护你自己啊。对于天气的变化，我们又没得控制，落雨的时候带给你的心情又可不可以控制呢？分不清是雷是雨， 分不出是雷是雨，雷和雨一起流泥，一起雨中分离，雷一起在我怀里。 歌曲几时都受欢迎，就是它会令到我们耳朵听一些好听的歌声，好听的一些声音，遇上好歌更加好一点，你会又即是不其然跟住唱朗朗上口。头先那首歌可能都会是伴住你成长，泪的小雨，邓丽君。5:47，气温27度，一气戒备信号仍然生效啊！ 我像空气里面两点水，有日结识了云里睡。虽说世上小雨两滴太湿碎，能与风尘世飘去。停在汽车玻璃的脸庞，偷看别人，别人热吻之罪。爱话语灯影里含情地换你一句，何妨随意风中再追。在无尽空间，在无尽疆界，头上翩翩翻飞奔跑，嬉戏像雨水。是无尽的真，是无尽的爱，你长一岁，我长一岁，白头亦共对。有日结识了云里睡，虽说世上小雨两滴太湿碎，能与风尘世飘去。爱停在汽车玻璃的脸庞，偷看别人，别人热吻之罪。爱话语灯影里含情地换你一句，何妨随意风中再追。在无尽空间，在无尽疆界，途上翩翩翻飞奔跑，嬉戏像雨水。是无尽的真，是无尽的爱，你长一岁，我长一岁，白头亦共对。在无尽空间，在无尽疆界，途上翩翩翻飞奔跑，嬉戏像雨水。是无尽的真，是无尽的爱，你长一岁，我长一岁，白头亦共对。 刚才的这首作品好久没听了，是吧？B 哥哥这首歌，林敏仪写的曲，卢永强的词，钟镇涛两点水。5:51，搭手过一点。现时温度27度，今天最高30度，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也都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30。 大家好，早晨，我是 Solo 的 Dino。 朝早的时候我习惯的方面，我想最好是先喝杯水，跟着我都会冲下咖啡来喝。但是呢，未讲这些叫实际的之前呢，要讲思想的方面。我觉得如果你可以临出门口之前，要是你在床上，即是起身的时候，思想的方面尽量是开心的，是可以培养一个很正面的态度去面对这一天，你自然地你个人的心情和身体呢是会有个反应的。咁咧系会好好地面对成日，咁我祝大家清晨所礼。 爽利有健康，有快乐的心境，每一天就会有漂亮的开始。除了钱佩卿，还有嘉宾主持，包括开阔你思维的钟志光叶君耀，帮你保健的崔兆汉博士，运动加营养就有雷洪德博士和林思维，为你拥有健康生活打打气。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钱佩卿主持，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今日星期三啦，我哋咧就有雷洪德博士，仲有林思维啊。今日两个人喺埋一齐咧，你都系 crossover。 怀念过去，悲欢离，又各事已是，唯独是有你的热情，把海水也灼得一清，浓情蜜意。星星之梦里感情，无言是雨自由，把歌声带到你身边。 叶德娴嘅你留我在此，就快六点钟啦。咁啊，今日星期三咧，我哋喺晏昼即系晏少少嘅时间咧，健健康康在清晨咧，就会有雷洪德博士同埋林思维两个咧，就真系大家都系各有专长，喺运动加营养方面都有佢自己嘅专业啊。咁而亦都拍咗条片啦。咁喺 Facebook 里边啲听众嘅反应咧，都系好中意两个人合作去讲一啲健康嘅知识啊。有位咧姓麦嘅就讲话，相剑合璧，天下无敌，有机有机，机不可失，肌肉可得，系啦，更加加强。我哋今日内容系就讲增肌啊。 女儿意，英雄痴，吐尽恩义，情深几许？ 塞外约，怎管痴？心中也留多少罪？ 女乐之。 歌曲有独唱，亦都有合唱，各有特色啊！节目主持有时一个两个都大家困埋，都有好多火花吓。两个姓关嘅。 女乐之，天地心。 关正杰。 倾出至诚，不会悔。 仲有关菊英。 献尽爱。 天龙八部的歌曲《两忘烟水里》， 笑莫笑， 仍悲莫悲， 此刻我乘风远去，往日意， 从 今日痴，他朝两忘烟水里。 从今日痴， 痴 女， 他朝两忘烟水里。 而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93%。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3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喺清晨5点，位于南海北部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北纬18.1度、东经111.1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海南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6至7级，初时吹旋风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6级，初时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21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东南风3级，能见度9公里有雨；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10公里有雨；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同埋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今日系一个礼拜嘅中间啊，日子系7月7号，农历系5月28日，今日系24节气嘅小暑。星期三嘅清晨6点11分，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仲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系到今朝7点半啊。咁啊，今日咧会大致多云啊，间中有骤雨同埋有狂风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温度大概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展望咧，听日咧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咧，大致系天晴同埋酷热嘅。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啊。咁啊，呢一个一号戒备信号咧，其实会喺今日都维持一段时间嘅吓。咁而與該熱帶低氣壓相關嘅雨帶咧，會繼續喺今日咧影響廣東沿岸，亦都間中為該區會帶嚟驟雨、雷暴同埋狂風。咁啊，總之咧，出街啊、翻工翻學嘅朋友們咧，都要有所準備啦。有啲小朋友仔咧都要著雨褸咧，會保護得好啲啊。大人們啊，多數都要帶遮啦。咁啊，喺呢一個風風雨雨嘅情況之下，生活依然繼續啊。咁我哋呢個時候咧，聽聽咧兩位都係專業人士嘅朋友，運動加營養嘅佢哋出現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六点后星期三的这个时间呢，又有我两位的拍档在这里了。早晨啊，两位。 早晨，赵碧卿。早晨，林思维。 早晨，雷博士。早晨， 钱。雷博士就是浸会大学体育运动及健康学系副教授。林思维就是香港营养师协会对外事务主任，亦是一位澳洲注册营养师。两位加埋一个是运动，一个就是讲营养，正正是合晒而家啲人的健康原则。 是啊，其实运动和营养就真是好朋友。咁其实我揾返啲旧报纸呢，其实早喺2006年嘅时候，其中有张报纸呢就係将运动同埋营养呢两个呢係合并咗做一个专题嘅报道啦。咁原来嗰陣时呢，我应该喺媒体上高呢係第一次同林思维嘅第三类接触。 係呀，咁每一次呢就係雷博士都提醒咗我哋呢个。甚至乎喺雷博士嘅 Facebook 呢都有贴返啲报纸出嚟呢。咁我就哦，原来嗰时林思维同而家有少少唔同 喎。依然咁係青春貌美。 而家啲头发短咗好多，而家因为嗰阵时系我都唔知道，因为我都唔记得咗成件事。即系雷博士抄翻即系2006年嗰份报纸，我哋先知原来你话斋第三类接触。 嗰阵时我记得第一次听林思维咧，系喺精灵一点嘅节目，精灵一点啊，香港电台一个王牌嘅健康节目啦。 咁而家都一样有间中上精灵一点，你两位都系啦。 咁啊，而家我哋两个都系一齐帮手，就是、香港运动医学及科学会啦。咁因为我哋照顾啲运动员啦，照顾啲做运动嘅朋友又去。點樣預防受傷啦？點樣做好嘅訓練啦？咁當然咧就係需要有好嘅營養啦。咁同埋而家成個運動科學嘅世界咧，就係訓練同埋恢復咧兩個係同樣重要。再講多次啊，訓練同埋恢復係同樣重要。训练食乜嘢又紧要啦，恢复食乜嘢都系好紧要。 嗱，咁你两位亦都系除咗系帮头先你所讲个会之外，你都帮清晨爽利都做咗若干时间，亦都更加将佢普及化、大众化啲，多人听啲吓。咁我哋就系喺星期三咧，就系呢一个 crossover 咧，就先前已经有咗第一次噶啦。嗰次咧就讲紧啊，好热嘅天气，我哋点样去预防中暑啦？今日所讲嘅咧就系都一个热门嘅话题啊，就叫增肌啊，增加个增，肌肉个肌，即系。个肌肉嘅重要性啦， 冇错。 喂，咁问问雷博士先啦，肌肉嗰个重要性喺边度咧？点解我哋要有肌肉咧？ 哇！而家你得十分钟俾我唔够讲，不过真系嘅嗱，其实喺科研嚟讲，特别过去呢30年嚟讲咧，嗱早期而家讲紧60-70年代开头咧，甄方达嘅年代啦，即系欢乐今宵嗰阵时都有介绍过健康舞嘅年代咧。当时咧系真系觉得咧系有氧运动咧对身体好嘅，即系跑步、游水、单车啊咁样。 即系 aerobics 嗰年代。 aerobics 系啦，跳嚟你应该就睇翻嗰啲网上嘅图片啦，小朋 友。好细个， 我妈咪嗰啲 leg warm 啦，冇错啦，冇错 啦，系啦。 咁啊，试完咧就系呢个好有趣嘅，其实而家。 家睇翻啲文獻咧，就係原來喺二次大戰之後嘅六七十年代咧，就當時咧全世界多咗好多人有心臟病。 嗯， 咁其實當年嘅美國嘅衛生部門咧，即係嗰啲時嘅專家小組咧，就有兩個建議咧，俾係衛生決策嘅官員。就乜嘢類型嘅運動係幫佢預防心臟病呢？一個就係有氧運動啦，即係跑步、游水、單車嗰啲啦。第二個呢就係做肌肉訓練。 嗯。 咁當時嘅研究呢就傾向呢係有氧運動呢係緊要啲預防心臟病。 嗯。 所以喺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呢，全世界啲人呢都講話，我哋跳健康舞啊，我哋跑步啊，咁樣有氧運動。好啦，去到九十年代，然後啲人呢就諗返健身熱潮興起啦。咁啊！啲人咧攞翻舊時嗰啲檔案出嚟啦。咦，其實我哋舊時都有啲文獻就係話肌肉訓練係對身體好嘢嘅。咁、於乎去到九十年代咧，啲人就攞翻呢啲肌肉訓練嘅一啲基本嘅原理，再做深入嘅研究啦。 係。 咁而家經過三十年啦，所以又要將呢個健康嘅運動指引咧再更新，有氧同埋無氧嘅肌肉訓練咧。是同樣對身體好處。如果你想更長命的話呢，兩樣做一下呢是比單一做一樣呢是更好。咁所以你講到肌肉訓練這個呢，對都市人來講呢最大的好處，我覺得呢就是心臟健康是 OK 幫到你啦。特別呢是這個糖尿病。因為異型的糖尿病我們真的吃東西太多啦，我們血糖都用不完嘛。咁你肌肉活動喐咗之後呢，就幫我們改善了我們的血糖胰島素那個敏感度啊這些。因為糖尿病高血壓這些呢，其實是真的我們的慢性疾病啦，咁另外就係老中青三個組群嚟講啊，骨骼健康啦，我哋嘅姿勢啦，而家低頭族啦，咁如果你做翻啲上肢嘅肌肉訓練咧，對我哋嘅姿勢就好啦。咁原來喺個精神健康嚟講咧，你做下肌肉訓練咧，係令你個姿勢好咗咧，你信心都好咗噶嘛。 哇，咁即係話我哋健康嘅元素咧，肌肉係好緊要。係 啦，咁 肌肉咧，我哋 講住咁多先啦，唔係啊，要俾阿林思維講噶嘛。 我聽緊書，我聽緊書。 肌肉咧，我哋見話啲健美先生練到好大隻嗰啲咧，誇張嗰啲就係、是、肌肉啦， 冇錯冇錯， 但我哋就唔要嗰啲， 但係又要澄清一句，唔需要係太多，足夠就 OK。 即係夠係。 如果你嘅健美比賽咧，你好多時喺都市人嘅角度嚟講，我哋從健康嘅角度咧，你俾我可能係八十分已經 OK 啦，我唔使攞到一百二十分啦。咁成日話健美比賽咧，因為你去競技比賽嘅話咧，你要贏其他嘅所謂大隻佬咧。咁你嗰個好多時咧就會出現咗一個係超量咗嘅問題，超量咗咧就容易受傷啦，咁樣樣咯。 啊，我哋記得就阿諾舒華辛尼加嗰啲大隻佬嗰啲就係啦， 即 係 Rocky 啊嘛，我哋話。 係啦，冇錯。 記得嗰啲戲咧，我哋成日都我成日有陣時都會揾阿 Rocky 嗰個即係飲雞蛋白嗰個嗰段咧，係 咩？ 有段咁樣樣 啊？隻雞蛋，係 啊， 生雞蛋。 係啊，佢去訓練嘅時候，有人睇過 Rocky 第一集嘅時候咧， 隻生雞蛋。 咁啊係啊，嗱，真係請阿林思維要即刻澄清啦，講起。 每 朝早食吞幾隻生雞蛋係咪幫佢好 力啲？如果有我哋嘅年代嘅人一定睇過呢個第一集嘅。咁我講下嗰個條段咧係乜嘢咧？就是、Rocky 起身，咁即係乜都刷牙又未，洗面又未咧，就喺個雪櫃度攞咗六隻雞蛋出嚟，就打咗喺個杯度， 係 咁生嘅， 就咁飲啦。係，佢連水都唔溝 嘅。係啊，即係嗰套戲嘅橋段係咁樣。之後飲完六隻蛋咧之後咧，就走去跑步，咁即係好似練大隻咁樣啦，即係嗰個音樂就出嚟啦咁樣。咁其實咧要澄清翻咧，如果要增肌咧，其實唔係淨係雞蛋，咁仲要係有一樣嘢，唔係生雞蛋，因為生雞蛋咧，其實喺我哋裏邊即係食咗之後咧，其實因為佢冇煮熟嘅關係，第一就係驚有食物安全嘅問題啦，因為可能有三門氏菌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其實生雞蛋嘅吸收咧係冇熟雞蛋咁好嘅，係啊，咁所以其實一定要煮熟咗嘅雞蛋咧，即係當然唔係一定要食六隻啊，即係唔係話哇要一排蛋一盤蛋咁樣食，但其實呢個都係好得意嘅一樣，因為好深入民心啊。 不過佢用 嘅橋段咧，呢啲 誇張。咁你咪會記得到。 但係嗰一年我記得有啲人真係即係我嗰陣時未做營養師啦，咁但係都即係啲人都係覺得第一樣嘢，喂增肌喎，係咪要食好多雞蛋咧？即係佢哋個心理嗰個因素又好，或者可能啲傳媒或者啲人電影橋段都好咧。 呢度傳媒俾我舉手， 好好好， 順便問埋啦。係，嗱我就有個幾十年嘅朋友，我就同佢一齊打高爾夫球，咁佢一去到球場咧，啲小食亭咧就有啲齊蛋啊咁樣。佢從來咧都唔食蛋黃嘅，咁話、 啊、 你咁嘥啊，咁佢話蛋黃膽固醇啊咩對身體唔好啊嘛，嗱呢、這個你澄清啦，呢、這個已經係我哋都深入民心嘅一個誤解嚟。 係啊，諗啊三年四十年前做咗一啲研究，因為其實好多年前美國做過一啲研究咧，就係話其實可能有機會蛋黃嘅裏邊嘅膽固醇係會有機會影響個心臟，但其實而家已經一啲新嘅研究推翻咗呢樣嘢。咁但係咧呢、這個咁樣嘅都市傳聞咧，我哋讀書嘅年代都仲係叫人。 人哋啊，唔好食咁多蛋黄啊，一个礼拜食四只好啦、嗯，或者可能你有胆固醇高就唔好食啊。咁呢个系我谂廿年前毕业嘅时候，即系会讲嘅一啲嘢啦。咁自从可能两三年前咧，美国就有啲大型嘅研究就已经推翻咗蛋黄对心脏健康嘅一个坏处。咁、所以其实我哋食鸡蛋咧，我都如果你话你唔系话有啲好严重疾病啊，甚至乎唔系话啲血糖啊、胆固醇控制得唔好啊咁样咧，其实我哋每一日都起码要食一只。 蓮黃 黃嘅雞蛋嘅 一隻， 咁所以其實好嘥嘅。 我就習慣係幾廿年都係咁嘅。 係啊，同埋食蛋黃都裏面個蛋黃營養價值好高噶嘛。咁、除咗蛋白質之外，其實係維他命 A 啦，我哋有我哋嘅卵磷脂啦，咁另外有鐵質啦，咁其實呢啲都係一啲對腦部健康係好好嘅一啲營養素啦。仲有維他命 D 啦，對我哋個抵抗力好好啦。咁所以如果想增肌嘅人咧，其實雞蛋都當然係非常之緊要嘅一樣嘢嚟。 又諗起啦，提起生雞蛋就係而家啲人都好興啊嘛，打只雞蛋落個杯度，跟住咧就。冲啲滚水落去，搞几搞，咁样就 O 唔 O K 啊？算 细个啲滚水， 即系而家都会系咁样样叫滚水蛋， 大排档好多 都仲有噶，咁算唔算又唔算系生鸡蛋啦？都系有滚水落过佢， 有啲半生熟嘅情况咯。咁即系真系视乎嗰只蛋干唔干净，因为其实嗰个热水可能个温度未去到一个位可以杀死啲细菌。咁、所以如果真系有抵抗力问题或者可能个肠胃唔系好好嘅人，就我就唔好建议食咁样嘅生雞蛋。 有时食蛋都会话太阳蛋都系。生生地嗰只嘅喎， 系 咁系咪都唔好建议咁熟咧？ 好得意噶，你未打开之前咧，其实嗰啲细菌喺边度咧？其实系个壳出面。咁如果本身蛋里边其实系如果你唔裂啊冇剩咧，其实入边系嗰个细菌含量系好低嘅。咁而家好。即視乎嗰個餐廳本身個雞蛋出面個殼有冇抹乾淨，咁如果真係個雞蛋冇抹乾淨咧，其實咧嗰個打蛋嘅時候你揩到啲細菌咧、其實呢個先係最危險的。 哦，明解啊，亦又令我諗起有啲人話咧，有啲雞蛋你覺得翻去污糟洗乾淨先擺落雪櫃咧、又係話唔好嘅、你要食嘅時候先至去沖洗佢嘅， 因為如果你洗乾淨之後咧，即如果你成排蛋洗曬咧，其實佢啲蛋出面有啲窿窿嘅，咁所以如果你洗乾淨之後咧，因為出面個冇咗個膜啊，變咗好機會即係出面嘅細菌會入咗去啊。 喂，讲起鸡蛋咧，我就即刻谂起，真系你细个咧，啲阿妈话你冚亲个头咧，攞个鸡蛋碌下。 系啊， 喂，呢个都系一个误解嚟嘅，误解咗几廿年。 但系到而家都系咁做 嘅。阿妈咧仲话叫你塞个银仔落去咧，那个银仔碌完之后咧会变色咧，就吸咗你啲淤血啊嘛，系嘛？ 咁又好似系见到喎，以前系 我听过，咪妈咪真系有喎，碌过个头之后搣开只蛋，你睇下嗱，你啲淤血喺入边。 哇，你都试过啊，思维吓，其实呢个都系一个误。解嚟嘅，其实即系我哋讲紧系运动嘅受伤啦，成日打波好多时都撞瘀咗啦。咁、其实嗰个淤血咧系内部，即系你受伤嘅组织嘅一啲微丝血管嘅破裂咧，系、啲血液系渗咗出嚟啦，所以变成淤血啦。咁呢个淤血嘅颜色咧，其实你系如果你经过一个新陈嘅代谢咧，佢身体系重新吸收翻嘅。咁、其实你碌佢嗰个唔系又因为嗰只鸡蛋或者唔系个银仔，而系因为嗰只系热鸡蛋啊嘛。热呢个用途咧系有个促进嘅血液循环。嘅作用咁解，咁你但系都要睇下咩时段咯。即系如果你喺热红肿痛嘅阶段嚟讲，热咧其实个帮助不大。但系你喺热红肿痛舒缓咗嘅时候咧，你用热敷咧，其实你除咗鸡蛋之外，你攞个暖水袋敷下，其实个作用效果完全一样，就唔关嗰只鸡蛋事。 不过无论如何，鸡蛋咧其实嘅真系营养丰富吓。 系同埋咧，我想讲开鸡蛋 咁多嘢讲，原来鸡蛋 讲开受伤啊， 系 啲人成日都话咧，你受伤咗之后咧唔好。食雞蛋，佢就會發啊嘛， 係啊， 有聽過， 尤其是睇跌蛋嗰啲，咪就係咁啦，係啦。 係咯，亦都好多人同我哋講話，唔好食雞蛋啊，唔好食鵝啊，唔好食鴨啊，唔好食蝦啊，唔好食啲有毒嘅嘢，即係中醫就咁講。可能問阿崔博士究竟呢、這個即係食唔食啦？但喺營養角度咧，即係如果你受過傷之後食雞蛋咧，個傷口係唔會發嘅，所以都唔使太擔心。即係佢哋話會發炎啊，或者可能傷口埋得唔靚啊。咁如果真係喺西方營養學角度嚟講咧，由始至終咧都冇講話呢啲高蛋白質嘅食物咧。系会令到个伤口发嘅，咁所以其实就唔使太唔会，因为讲开呢样嘢，诶碌鸡蛋又好啊，或者发嗰啲咧，其实可能鸡蛋好多罪名，就俾咗佢好多罪名。 喺顺便讲埋，鹌鹑蛋都好多罪名。 哦，系啊， 我细个咧 又话胆固醇高啊，鹌 鹑蛋噶， 系啊，嗰啲盐嗰啲啊嘛， 系啊，又系鹌鹑蛋嘅胆固醇咧，就系鸡蛋嘅几多倍。 系啊，系啊，其实呢个又好惨嘅，鹌鹑蛋咧有好多罪名，因为其实咧鹌鹑蛋好细粒噶嘛， 系啊， 咁其实诶好多年前啲人话唔好食鹌鹑蛋啊。 胆固醇好高。 系啊系啊。 其实咧，我哋都睇嗰啲资料咧，其实三只鹌鹑蛋嘅胆固醇咧，系先等于一只鸡蛋黄嘅胆固醇嘅、 哦，就可以放心食三只都得。 系啦，咁同埋其实而家真系讲紧食物里边嘅胆固醇含量，我哋话膳食胆固醇咧，其实系唔会直接影响我哋血里边嘅胆固醇。 系 咁、哦，所以都唔使话太担心。当然我唔系叫你食十只八只一日，咁、 嗯、 但系其实误会咗鹌鹑蛋咧，其实系个营养价值三只等于一只鸡蛋。 系明白啦，由增肌里边啊讲到鸡蛋嘅营养吓，都系啊都达到大家健康嘅目的。咁我哋又讲翻去增肌嗰度啦，点、 嗯、 样可以训练到我哋有啲肌肉咧吓？ 嗱，肌肉咧就一定要俾佢锻炼。咁啊，肌肉嘅活动咧系所谓。大家都聽過啦，當年咧，阿甄方達咧就講咗一句咧，就叫 no pain no gain，、 嗯、 即係你唔做到冇痛咧，你就肌肉訓練冇效果就冇用嘅。咁呢個咧就啱一半又唔啱一半啦。咁而家嘅研究咧就係話你嗰個訓練嘅強度咧，大約去到三四成度啦，即係零到十分，你去到係三四分攰咧，其實都唔係好攰啦。你個肌肉開始咧已經有一個增長噶啦。咁、 嗯、 當然啦，如果你想多啲嘅話咧，你去到八分、九分、十分嘅話咧，你嘅酸痛會多咗。咁你的增长就会多啲， 系 咁即系话你按你的能力啦，做完之后咧，第二日咧会出现一啲肌肉的酸痛啦，咁 呢个正常哦， 系啦，呢酸痛完咗之后咧，你的肌肉咧就会增生。咁但係呢一個恢復期間，如果你有足夠嘅優質嘅蛋白質去補充嘅話咧，係幫你快啲嘅。或者坊間咧，而家有啲所謂嘅健身奶粉啦，咁、健身奶粉咧，對於喺運動肌肉訓練嚟講咧，都有個誤解。嗱、呢度好清晰㗎啦，而家嘅研究就係話，如果你齋飲，淨係飲健身奶粉，你想增肌咧，係幫唔到你㗎、 嗯。 你必須要係有肌肉嘅訓練，喺個恢復嗰度啊，飲多少少，咁係有啲優質嘅蛋白質，先至可以幫你喺個加快。恢复呢个情况 系嗱，咁其实咧肌肉嗰、那个即系喺训练个角度同埋营养个角度，点样配合得靓啲咧？我哋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唔、可以继续讲落去啦。下个星期两位都继续喺呢一方面咧，俾多啲嘅资料，等我哋听紧嘅听众朋友可以真系健健康康吓。 可以啊， 好，下个星期三再见，雷博士同埋林思维啊，拜拜， 拜拜， 拜拜。 咁头先咧，林思维讲咧就话系 Rocky 咧第一集里边，其中一幕咧就系史泰龙一早起身吓，刷牙都唔做啦，洗面都唔使，就系、是、去雪柜攞六只鸡蛋，饮呢个生鸡蛋白，就系训练自己大只。不过呢个系电影嘅桥段嚟，都系令到啲人难忘吓。咁睇 Rocky 咧就听翻呢个咧，都系令你自己自强啊！训练到自己是大隻或者是个人信心是有同自己争一口气的一套电影。这首就来自 Rocky 第一集的 Gonna Fly Now。 差不多结束我们的节目时间，多谢你收听星期三的清晨爽利、现在是还有一号戒备信号和雷暴警告，有限时间到今早七点半的，今天最高30度，多谢你收听，下次再见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仍然生效，天文台话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比较低。天文台话在过去几个钟，位于南海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采取较西北的方向移动，组织较为松散。按照而家预测路径，该热带低气压会在未来几个钟最接近香港，在本港500公里外掠过，并移向海南岛一带。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维持一段时间，同该热带低气压相关的雨带会继续在今日影响广东沿岸，并间中为该区带来骤雨、雷暴和狂风。礼宾府七月一号被人投掷易燃物的案件，早前被捕的19岁女子，寻日获准保释，下个月向警方报到。案件暂时有两个人被捕。警方星期一在沙田拘捕呢名女子，佢涉嫌串谋纵火。至于早前被捕的24岁男子，已经被控一项纵火罪，案件押后至9月再讯，被告不准保释。事发在本月一号凌晨，警方在礼宾府巡逻期间发现一批怀疑易燃物，包括6罐卡式石油气樽和3樽易燃物品。警方在葵涌和宜合道一间公司发现113枚信号弹，案件暂时列作求警调查。警方寻日下午接获公司职员报案，指在公司内发现怀疑信号弹。警方爆炸品处理科人员到场，带走一批信号弹进一步调查。事件中约有30人疏散，没人受伤。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香港仍然存在危害国家安全等风险，包括来自外部势力、市民守法意识变得薄弱和网上虚假消息。当局会加快进一步研究并落实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对于近日有市民悼念袭警案的施袭者，被问到会否了解背后深层次原因，林郑月娥说，她认为有人长时间美化暴力，令到社会接受歪理，又说处理国家安全和暴力的态度不应亦都不需要与政府施政挂钩。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上午六点，位于南海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西南约570公里，即在北纬18.1度、东经111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海南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约为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和酷热。而家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94%。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7月7号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早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委任未来三场选举的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由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做主席，另外有3名官守和3名非官守成员，包括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他说会按准则审视，不会受过往的事件影响。非官守成员范徐丽泰就话唔会理候选人嘅政治立场，我哋亦都问过民主派人士意见，一阵听下。 政府提出修例落实㓥房租务管制，咁当局咧就唔排除啊个别业主咧可能会加租，咁有关注团体就认为啦，政府冇设立起始租金，对于租户嚟讲系保障不足，一阵会讲下佢哋嘅意见。 由多間美國科技企業組成的亞洲互聯網聯盟寫信給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關注當局將起底刑事化。本港科技業界人士認為